欢迎您收听由喜马拉雅独家发布大型多人精品有声剧《开封志怪》，作者尾鱼，主播青灵，小编 C， 喜马拉雅四喜团子出品。 留不走月光，替我守在小轩窗。 张理事愣了一下，旋即反应过来，恨恨道： 我就知道这是个孬种。 奶娘。 姚曼青缓缓合上双目，两条水线自眼角处缓缓划开。 我要死了，爹不会放过我的。 乱讲，有办法的，一定有办法的。 有什么办法？ 老话说，天无绝人之路。小姐，总有法子的。为什么你要死？听奶娘的，叫别人死，都不能叫你死。 叫别人死，都不能叫我死。 姚曼青喃喃，细密而又纤长的眼睫微微颤动了一下。茶香悠悠，虽不是什么名茶，却别有一番味道。展昭用茶盖在沿上微微扇了扇，请起茶碗，向着姚之正略一致意，低手品茗，目光看似不经意地掠过姚之正的脸，眉心却微微蹙了起来。姚之正曾任连州龙县知县，现已离任，膝下无子，长女姚曼碧入宫今年封美人。先前他同端木翠说皇上走失了一个妃子，此话并不妥当。一来美人离妃子的级别相差甚远，二来姚曼碧并非走失，她打晕了居处守夜的宫女和小太监，卷了细软不知所终。圣上言及此事恼怒非常。 真可不知姚美人竟有此等本事。 好在并无株连下罪之意，将此事由开封府暗中查办。宫中一番查问下来，这姚美人竟是最寻常不过的一个主了，性子寡淡，从不在后宫中争风吃醋，或许也是因为她出身普通，不似其他嫔妃贵人般有势大的娘家做倚仗。圣上对她亦是平淡，虽有恩泽，不曾隆宠，是以她本分行事，不敢逾矩。姚家也不曾因她得过什么了不得的富贵，这一点从姚家略显老旧的家宅可见端倪。这么多年本本分分，怎么就突然一反常态，打晕下人，卷了细软，杳然无踪了？就算他出得了自己的居处，可又怎么出得了戒备森严的偌大宫城呢？诸多疑点本待一一勘察，只是圣上又加了一句： 姚美人在京城并无亲眷，亦无朋友，展护卫不妨去他的家乡一趟。 这才有了连州龙县之行。其实在展昭看来，这一行实属多余，预谋出逃，唯恐带累亲眷尚且不及，怎么会回到自己的家乡呢？只是圣上既有此意，又驳他不得，只得受这一趟累了。陇县天高地远，已经荒凉之境，距开封三日夜行程，多尘沙，街道一显寥落，客栈老旧，只几处削尖烟柳之地称得上十分气派。晌午之前到了，递了拜帖，只说偶经陇县，特来拜会。府上想必很少有从开封来的客人，还有四品武官御前行走。姚之正大喜过望，殷勤有加，一巡茶水，数句寒暄，察言观色间，展昭更加确信自己之前的判断。姚家对姚美人之事浑不知情，尚且要向自己打听姚美人的消息，串通出逃之说实属无稽。搁下茶碗，心中已有了计较，再在此处单留一日，向邻人街坊打探一下姚美人入宫前的讯息，即刻便返开封。要查姚美人的案子，突破点还是在皇城。哪知尚未露出请辞之意，姚之正已是殷勤挽留。 外间客栈老旧，怕是不合斩护卫的身份，若是不嫌设下粗陋，不妨在此小住几日，亦让老朽尽些地主之意。 说的倒也在情理之中，展昭略一思忖，含笑拱拳， 如此便叨扰了。 姚志正欣喜非常，忽地想到什么，连忙吩咐下人 让小姐出来见客。 见展昭面有疑惑之色，姚志正忙向他解释， 若是旁人自然不好让小女抛头露面，只是展大人是京城的贵客，又是御前行走，让小女见见世面亦是好的。 姚曼青来得很快，身边有个老妇人陪着，看得出是个知书达理的闺阁女子，行止有度，向着展昭微微一拂，低声道， 见过展大人。 起身时，姚曼青身子略晃了晃，旁边的老妇人忙上前扶住。这一下许是让姚志正觉得有些失礼，他面色沉了下来，只是有客在不便发作。姚曼青与那老妇人很快便下去，一切稀疏平常，如同任何一次本应没有下文的会面。姚曼青同张理事慢慢走在通往后院的甬道上，迎面过来几个下人，抱着新的被褥食物恭敬退在一旁，后着姚曼青二人过去了，才又匆匆往前头去了。姚曼青若有所思，停下脚步，向那几人看了看，问张理事道， 奶娘，这是做什么？ 就是那个展大人，老爷要留他用膳，还要在此地住两日。京里头的官儿，派头什么的，就是不一样，人品相貌也出众，老婆子这辈子都没见过这么亮堂的人物。若是小姐能嫁了他。 姚曼青一声冷笑，张理事醒得自己说的造次，忙杀了口， 哼，天下乌鸦一般黑，这世上有什么好男人，通通该送去喂狗。 姚曼青咬牙切齿，像是要咬上谁几口才解气。张理事不再多言，陪着姚曼青回了绣楼。恰灶房那头因着要待客，央人来寻他帮忙，便匆匆去了。姚曼青一急急登上梯阶，扶着楼上老旧且摇晃的扶栏回至房中，这才觉得疲乏的厉害，方才强撑起最后一丝力气，表面鲜亮地去见父亲口中的贵客，此刻他真是再多一分都扛不下去了，踉跄着行至床边，伸手将亲球拉盖上身，胳膊一带，将床头的腰形瓷枕带到了床下，旁侧的几块碎片脱落下来，里头藏着的包扎的方方正正的纸包掉了出来，这是刘向丸带来的春药，名曰颤生胶。二人春宵夜渡之时，略服少许，聊以助兴。刘向丸曾言绝不可多用，怕失了神智，于己有损。昔日床为欢爱场景，如今想来讽刺非常。姚曼青咬了咬牙，猛地抓起药包就要往窗口掷过去，方扬手间忽的动作一滞，站在绣楼临窗处，恰巧将前院的场景一览无遗。西厢客房处几个下人正忙进忙出张罗待客，姚曼青动作极慢地缩回了手，他努力去回想方才见到的那位展大人的样子，只觉模糊，方才思见之时，他精神恍惚，并未留意眼前人。 让别人死，也不能叫我死。 姚曼青喃喃，目光有些许茫然和迷离，连他自己都没注意到。他攥着药包的手指愈收愈紧，指节处透出泛白的颜色，哪怕是这样，他的手依然是很好看的。 本集播讲完毕，感谢您的收听。一世风霜。